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自从悠悠和林信成好上以后，除了大姐和阿菊得到了很多好处，还有悠悠的姐夫，也不用再倒手机挣那点辛苦钱了。林信成和悠悠离京之前，去朝阳医院看了一次悠悠大姐，谈了她和悠悠的事情，像履行一次求婚仪式般的征求大姐的同意。当时大姐夫也在，大姐便机不可失地向她未来的妹夫提了一个条件，虽然是用了请求的口吻，希望信成能帮助悠悠姐夫解决一份工作，但这请求是在求亲的时候提出的，就成了条件。林信成问钱之富都会做些什么，钱之富便把他卖菜卖火锅的经历吹嘘了一遍，说吹嘘是因为他把那个菜摊说成了经营果菜批发，把五张桌子的火锅店说成了火锅城，他把他的失败归结为大姐生病，是大姐的病拖累了火锅城扩张连锁计划的进程。林信成说，那这样吧，我们公司是生产经营药品的企业，恐怕没有适合你的工作，我可以出点钱算是投资给你，你再去开个火锅城好了。姐夫笑逐颜开，说那当然更好，双方一拍即合，就这样谈定了。姐夫如愿以偿，大姐也非常高兴，悠悠当然也很高兴，姐夫终于有了着落，而且他一旦财路顺畅，对大姐和悠悠都能有些笑模样了。大姐和姐夫高兴就高兴去了，可悠悠高兴之后心里却沉得要命，因为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已不堪重负，特别是当他发现林信成的儿子对他的排斥难以更改的时候，心里的压力就更加不易承受。他们在天童湖休养期间，悠悠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在电话中没事闲聊，他向我描绘了天童湖的宁静和美景，以及他们在湖心小岛那座别墅日复一日的奢华生活。那别墅是浙东的一个私企老板巨资兴建的度假乐园，专为行贿各种关系而用，这一段恰巧空着，李秘书通过关系就把它租了下来。这样的生活对悠悠来说想必是开了眼界，但从悠悠的言语之间，我能听出来他内心或有的苦闷委屈和隐隐流露的孤独寂寞。与爱人相携悠游名山秀水，还会寂寞吗？在自己从未见识过的物质天堂中尽情享受，还会寂寞吗？悠游的寂寞令人费解，除非我想他还在念着周月。悠悠的心理压力林信成毫无察觉，他因为有了悠悠相伴，每日心情如沐春风，又因为找到了初为人父的感觉，人也变得开朗慈祥，虽然依旧说话不多，但笑容却明显多了，爱情的滋润与天伦之乐同时作用，连他一向苍白的面色也前所未有的红润起来。 不知是不是由于神清气爽的缘故，林信成对裘慧敏的事情也办得非常认真，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催问去法院和检察院活动的情况。悠悠从旁边听着，能听出事情办得并不顺利，案子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从林信成频繁打出去和什么人不断打进来的那些电话当中，陆续知道案子已经被公安机关移送至检察机关，又由检察机关移送到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不日就要宣判。其中大概也有江帆打来的电话，悠悠隔了卧室厚厚的墙壁，都能听见林信成和他的解释与争吵。在他们快要结束这段悠闲假期的时候，案子的结局终于传过来了。裘慧敏被法院一审判定犯有交通肇事逃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不予缓刑。随后传来的消息是关于林信成父母被杀案的判决结果。李文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德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送监收押。两人全都放弃上诉，因此这个案子就此了结。裘慧敏也放弃了上诉。这些消息都没有给林信成带来快乐，他又像以前一样心事重重。法院对李文海和德子的判决让他又想起了死不瞑目的父母。他那天晚上蜷缩在悠悠的怀里轻声啼哭，悠悠没有劝他，悠悠只是把他搂在怀里温柔地抚摸，像在安抚一个无助的孤儿。而悠悠那时最担心的则是江帆，他不知道江帆这种人在他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之后会用什么恶毒的方式进行报复。江帆的要求非常明确，他要裘慧敏被判缓刑，结果法院判了实刑。也许现在裘慧敏正从看守所被押往服刑的监狱，也许江帆正赶去为他送行，也许他们正用眼神互相沟通，共同圈定了他们未来的仇人。坏心情使林信成对任何事的兴趣都在迅猛地减退，包括他子承父业后信成公司的经营前途。他再一次和悠悠谈起卖掉公司然后隐居的想法，悠悠这才意识到他已经把此话当真了。如果公司真的能够卖掉，悠悠当然100%赞成，因为悠悠担心医药公司的按账回扣早晚会像足球黑哨那样被记者捅将出去，最终掉进司法惩罚的恶浪漩涡。何况信诚公司行贿之事已被有关部门盯上，悠悠没有去为公安卧底，未准别人不去。所以当悠悠发觉林信诚要卖公司的说法并非戏言或一时的气话，也就变消极为积极，极力怂恿力劝信诚放弃医药这行生意，改行去做别的，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比父母留下的这份家业在自己的手里败落要强。悠悠当然不是贬低信诚的能力，也没有透露公安机关对公司的注意，他的论据仅限于信诚的身体，他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支撑他投身于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如果把公司全部交给父亲那些旧部，而自己从此不闻不问，那还不如现在就把公司送给他们。于是 在他们从浙江回到北京之后，林信成便找来律师商谈出让公司之事，律师又找来资产评估公司，对信成药业的资产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律师的建议，评估明面上的理由是林信成要以信成的资产帮助朋友的公司做贷款抵押，以免引起公司高层的猜疑。尽管有此说辞，但一向不问公务的这位林家公子突然请来评估公司返乡倒柜的核查资产，还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还专门跑到林信成的住处，言辞激烈，力陈替人乱行担保之弊，劝他为公司的资产安全着想，收回成命。但林信成有林信成的退敌之计，那就是一味的沉默寡言，以柔克刚，最后也只是表示去和朋友商量商量，别无多言，问他是什么朋友，哪家公司也不肯透露。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也没有办法，以为这位少东性格如此，连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都没有，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只好摇头而退。他们不晓得林信成不肯说出的那家公司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家公司实际上是子虚乌有。资产评估的结果很不得了，除了计算账面资产，还要计算无形资产和品牌价值，还要计算房产和地价的升值。信成公司本身的品牌和其主力产品西林霉素的市场认知度都估了可观的数目。林荣志发家致富20年，占着房子躺着的地，细细一数也不算少。评估报告出来以后，先密封了送给了林信成本人过目，林信成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公司的资产竟有7亿人民币，减除负债，净资产也高达4亿之多。律师事务所也终于找来了一家有意收购的客户，是一家做药的中外合资企业，名叫辉德瑞斯制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光是辉德瑞斯这4个大字在制药界已是如雷贯耳。但对方以大欺小，收购的条件过于苛刻。第一条就是仅按账面资产的价格谈判，评估出来的资产概不算数，而对方提出的收购价竟然只有区区几千万元，这个数目同样让林信成大跌眼镜。谈判虽由律师代为操作，而且一直秘密进行，但医药行业互相勾结渗透，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信成出卖公司这件事很快就沸沸扬扬传播开来。林信成从李秘书吞吞吐吐的口气当中知道，公司上上下下都已经炸了窝，很多业务骨干都在打算另谋出路，管理层更是人人自危，公司的业务基本停摆。这两天下面的工人也开始找茬闹事，工会组织也在连夜开会，林信成这才迫不得已把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叫到家里，正式公布了他要退出信成公司的决定。那时候林信成和悠悠住在亚运村附近一套顶层的复式公寓，那是林家在搬到瑞华别墅之前住的房子。在他们去天通湖度假的时候，这套房子做了全面的修整。林信成宣布隐退的会议就在这间公寓的客厅召开。那一阵公司每次来人，悠悠都要自动回避，也说不上是什么心理在作怪，总之他现在最怕见的就是信成公司的那些同事。他过去在公司里位置那么低，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了老板的未婚妻，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自卑心，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应付那些熟悉的面孔和那些面孔突然换上的谄媚的笑容。林信成向公司的头头们宣布退出的时候，悠悠照例躲到了楼上。他知道楼下的会议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同寻常，为此他情不自禁地站在楼梯的半腰向下张望。那张望其实仅仅是一种倾听。他听到林信成细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在简单省略地讲述了他的身体状况以及对经商的无趣和无能之后，便说出了他的决定。在他说出决定之后，楼下陷入一片寂静。这寂静让悠悠心悬在喉。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身后发出一声巨响，那一瞬悠悠狂跳的心几乎从口中蹦出来。他转身回过头去，整个二楼却一下子变得静静无声，看不出那声巨响来自何处。悠悠转身一步步拾阶而上，渐渐看到二楼过道上的一只花架不知何故倒在地上，一盆他最喜爱的蝴蝶兰连盆带花全部摔得粉身碎骨，碎瓷四处散落，一地落英缤纷。悠悠满腹狐疑，继续向楼上走去，在最后几节台阶时突然放慢了脚步，因为他看到了这场事故的肇事者，原来是不知从哪间屋子里自己爬出来的那个小孩。乖乖似乎也受到了这声巨响的惊吓，一动不动地趴在碎瓷残花当中，一双惊恐惶惑的眼睛直直地瞪着悠悠。悠悠惊魂稍定，想喊保姆，但又不愿让自己的喊声使楼下听见，他又怕花盆的碎瓷划伤孩子，犹豫片刻向孩子走去。孩子依然一动不动，仰着恐惧的面光看着悠悠沿楼梯自下而上，他的面孔不由得微微抖动，小嘴也张开了，但没有哭出声音。悠悠怀着一丝侥幸继续走上楼梯。当悠悠抱起孩子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孩子的全身都在抽搐。悠悠极尽温和地抱着孩子，刚想再说两句温和的话，还没开口就听到孩子的胸腔里一股热气冲破痉挛不止的喉咙，以井喷式的气量喷薄而出。紧接着悠悠的耳骨被一种令人呕吐的尖叫冲撞攻击，那尖叫声比刚才花盆打碎的声音还要突然，甚至惊悚百倍。楼下的人也都听到了花盆倒地的声音，少时又听到了楼梯上孩子的尖叫。那尖叫声绵延不断的持续，让每个人的神经都变得不堪一击。林信成最先熬不住了，离席向二楼冲去。他看见儿子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正在悠悠的手里拼命的挣扎，孩子的叫声已经完全嘶哑，只剩下了阵阵干嚎和垂死的激动。而悠悠站在一地碎瓷当中进退无惧，好像已经被孩子吓傻了。有几位与会者也跟了上来，其中有总经理和李秘书。林信成可能觉得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一把夺过哭嚎不止的儿子，同时冲悠悠吼叫一声：“他不让你抱，你为什么要抱他？ 你非要让他哭出病来是吗？ 这是悠悠第一次看到林信成如此气急败坏的脸色，第一次被林信成如此粗暴的训斥，而且是当着众人。这些人悠悠全都认识，此时全都目无表情，冷眼旁观。那些眼神一下刺中悠悠那根最不敢碰的神经，让他立即明白，自己无论享受了多少衣食富贵，接受了多少阿谀谄媚，但在众人的眼里，他仍是一个下等之人，是被摆在大理石台面上的一只花瓶，是工人看的看腻了，完全可以随手一摔。悠悠觉得自己受了屈辱，屈辱使悠悠的自尊心反而强过百倍。他推开挤在楼梯口的那堵无动于衷的人墙，挤出一条逃跑的路，下了楼梯。他没有顾及客厅长桌边投来的那些诧异的目光，拉开屋门冲了出去。他冲出屋门的那一刻，心里大声地叩问自己，他为什么要整天陪着这个恶魔似的小孩子，他为什么非要承受这份罪？悠悠一直冲到大街上，才觉得胸口透出了气，可那孩子的尖叫声似乎还留在耳朵里，仿佛那声音是从耳朵里面往外叫的。悠悠不知道自己该躲到哪儿去，躲到哪里才能听不见这声音。悠悠麻木不仁地朝前走去，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条熟悉的路途。这条路激活了悠悠心中即将磨灭的印象，让他隐隐听到了灵魂的暗示，让悠悠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那座梦中的大门。那座门是悠悠梦中永远的风景，那座门和梦中的样子极其相似。门口有小屋，屋里面有老头，那老头神态依然没有变，依然在屋里慢慢悠悠地分着报纸。悠悠走进了那间小屋，那老头随即开口：“啊，找谁呀？哟，你来过吧？我见过你。你上次，是找谁来着？啊， 我找周月。 周月啊，我想起来了，你是周月的老乡。”那老头热情起来，还给悠悠让座。在他拨打电话为悠悠寻找周月的时候，一辆汽车恰好从门前开过。悠悠记得他第一次找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有辆汽车正要出门，那辆车后来拉着他一起到公安医院去看周月。此情此景恍然如旧，就像电影中一段黑白梦境的慢速回放。汽车绝尘而去，老头电话打完，他的声音唤醒了沉于幻觉的悠悠。 啊，周月在呢，他马上出来啊。 悠悠彻底醒过来了，心中自问，究竟来这儿做什么？是来寻找梦中的爱情，还是自愿请缨，要当那个奸细？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悠悠从浙东天童山回到北京之后，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与信诚一切都好，两个人正沉醉于甜蜜的爱情生活。那个时候我正在设计小说的结尾，那结尾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写出这样团圆美满的结尾对我来说早就心仪已久。在此之前，我的多部小说皆因结尾不让读者舒心痛快而屡遭诟病。无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还是永不瞑目，还是死于青春，主人公均在缠绵相爱之后死于非命。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和余观音之类，虽然人物苟活在世，也是友情男女天各一方。最好的结局要算你的生命如此多情和便衣警察了，但男女主人公虽然破镜重圆，心里也是各怀恩怨情仇，读者大多也能看出来，那种美满似难持久。所以我一直憋着要写一部真正的团圆喜剧，以免读者对我盖棺论定。悠悠与信诚的故事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在祝福他们的同时也写下他们的幸福供读者分享。我甚至想象，万一那位电视投资商被海岩二字冲昏头脑，冒险拍下此片，那结尾一定是悠悠和信诚带着他们的孩子乖乖徜徉嬉戏于蓝天碧水的海边，而此片最后光明的结尾就定格于他们脸上灿烂无忧的笑容。但在这个结尾尚未完成之前，我半夜三更的接到了林信诚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焦急，焦急之中还带了些少见的愤怒，愤怒之中又包含了情不自禁的沮丧。他沮丧地告诉我悠悠跑了，时至深夜还未回家。他详细地说了悠悠离家出走的过程，自我辩解的同时又夹杂了对悠悠的批评。他说他没想到悠悠的个性如此之强，脾气如此之大，一言不合摔门就走，这样日子长了可怎么办呢？林信诚的这个电话再次把我对爱情能够持久的幻想无情地打破，让我深感男女之间的性格冲突、日久生厌，甚至柴米油盐、经济纠纷，这些才更加真实，更加永恒。林信诚诉说完了，抱怨完了，还是希望我能帮助他找到悠悠，劝他回来。我说悠悠并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悠悠的下落，悠悠会不会去医院他大姐那里去了呢？会不会去他姐夫那里了呢？他姐夫不是开了一个店吗？林信诚说这些地方他都找过了，也打电话问过了，他们都说没有见到悠悠。于是我一边答应林信诚明天尽量去找，一边站在悠悠的立场做些缓解矛盾的工作。我说据我观察，悠悠对你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你也要为他想一想，一个20岁的女孩守着一个一见她就发神经的孩子，她究竟有多少耐心，究竟能承受多长时间？总不能 对他要求过高。另外，你们两个人相处，你是强势，他是弱势，他的经济上要依赖于你，你又是个男的，他在你面前唯一剩下的、唯一敏感的只有自尊。他因为自尊受伤而离家出走，你应当理解，应当宽容。我的劝说让林信成在电话里沉默了下来，没有再为自己辩解理论。在通话结束前，他向我表示，悠悠回家以后，他可以向悠悠赔礼道歉。第二天，我是通过阿菊找到悠悠的。阿菊已经不在医院陪护悠悠的大姐，因为悠悠大姐已经出院，住到悠悠姐夫开的店里去了。悠悠姐夫拿了林信成给的20万元投资，本来雄心勃勃要重演致富火锅尚未实现的神话，但自从他倒了几次手机，奸货还做了几次倒卖人口的脏活，为一个在北京开酒吧的仙泉老乡，从仙泉找了几名坐台小姐，赚了几笔不赚白不赚的小钱之后，已经彻底蜕变成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了。我对悠悠说到机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悠悠居然没有听懂。这是老词，已经多年不用了，源自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期的著作。毛主席说，机会主义就是在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我对悠悠说，你姐夫就是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他看到北京的网吧生意很火，就立即放弃他的火锅理想，在九仙桥那边开了一家网吧，做起了少年儿童的生意。那网吧也起名叫致富网吧，刚刚营业，生意挺火，钱之富就住在网吧后面的一间平房里，悠悠大姐出院后也住在那里。林信成还把公司里的一辆80%新的奥拓汽车让姐夫开着，又单给了大姐30000块钱，让大姐把个家安得像模像样。大姐出了院，阿菊却没有失业。悠悠本来想再求林信成也帮阿菊找份工作，但阿菊自己有本事，在医院就地取材找了个挺美的差事。这差事并不是留在医院，而是到一家装修公司去当秘书。装修公司的老板是个工头出身的江苏人，那一阵子割阑尾炎住在了大姐的隔壁，和阿菊互相对眼交了朋友，没出三天便亲口许愿，并且一出院就说话算话的将阿菊带走。我先在那间致富网吧里找到了悠悠的大姐，从她那里得到了阿菊的电话，我就在网吧里和阿菊通了电话。阿菊没听我说完就打断我说，对啊，她在我这儿，你要不要和她说话？于是我和悠悠就说上话了，不是在电话里，而是见了面。见面的地点就在阿菊住的地方，离致富网吧很近很近，就在大山的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两房一厅的一个单元，家具灯具都是新的。阿菊新交的那位开装修公司的男朋友叫老六，平时业务很忙，时常不能回家。他不回家的时候，阿菊就一个人住在这里，他那个公司秘书的头衔只是虚设。看来阿菊对他的新生活感到相当满意。我们赶到阿菊家的时候，悠悠刚刚睡醒，正在卫生间里洗漱，阿菊便带我看了他这套房子，连空调都是新的，还是松下原装机子，一直数到他的老六。对老六阿菊也挺得意，说老六对他很好，真心实意要娶他，只是现在公司业务太忙，顾不上这等的家庭俗事，再加上得子倒霉不久，他马上披红挂彩也显得有些不易，总之就先这么过着，看看再说，反正总比悠悠强吧。 见我略露疑惑，他看看卫生间那边，悄声解释：“林信成漂亮倒是挺漂亮的，可那方面的事儿特别不行。悠悠陪着他，不就像陪个木头似的吗？有钱有啥用啊？像我们这位，尽管年龄大了点儿，可大一点儿就知道心疼人呐。不像林信成，自个儿还是个孩子呢，动不动就发小脾气。他那儿子跟他一样凶，见着悠悠就乱喊乱叫的。你说悠悠苦不苦啊？他邻家大的小的，谁不痛快了都冲他吼几句，所以悠悠压抑啊。我昨天晚上带悠悠出去上网，有个声讯网站可以上去骂人，反正大家互相骂，什么话难听骂什么，什么口音骂人的话全都有。哎呦，可逗了。悠悠开始还不好意思骂呢，后来看我骂也就跟着骂开了，骂完了吧心里就痛快了。 我不知道网络还有这样的功能，深感世上真是无奇不有。 这是什么网站啊？还有专门骂人的网站？ 有啊，那网站就叫聊聊，也叫酒聊。哎，你一上去就能骂。 那骂些什么呀？ 什么都骂，什么王八蛋呢、啊、操你妈呀。哎，昨天还有个小姑娘，北京口音的，听声音还是小学生，骂得太花了，男人都脸红。哎，她都不打结巴。现在这心里压抑的人多了啊，所以呢有这么个聊聊也挺好，心里烦的时候呢就上网聊聊，骂一通去，反正出完气就平衡了，然后回家回单位回学校啊，该干嘛干嘛。 这时候悠悠从卫生间里出来了，阿菊便把话头收拢住，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哎，那你们聊吧，我出去买点菜去，哎，回来给你们做饭吃。 阿菊走了，悠悠才冲我抱歉地说道：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今天起得晚了。哎，是信成叫你来的吧？ 对啊。悠悠故自低头沉默，我也没有急于发言，仔细端详悠悠一眼，感觉这个女孩长得确实动人，只是因为一夜未眠或者心情压抑，才在眼圈底下留下些疲倦和伤感的痕迹。少卿，悠悠抬头看我，目中隐隐含怨，脸上却笑了一下，出乎我的意料，他竟首先的开了口：昨天我去找了周月，话的内容也让我意外，我愣了半天才说： 啊，哦，是吗？ 嗯，我和信成吵了架，突然有点想他了，所以我就去找了他。其实平时早就不怎么想他了，想也没有用，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早就算完了。停了一下，悠悠看我，又是自嘲的一笑：其实我和周月啊，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我也笑了一下，作为呼应。 那干嘛又去找他呀？ 悠悠移开目光，不想与我对视。 谁知道呢？我说不清楚，就是有点想他。 你去找他说些什么呀？悠悠似乎想了一会儿，开口却有些答非所问。 我看他比前一阵子瘦了，就问他怎么瘦的，他说忙，说这一段特别辛苦。我说你不是在这里实习的吗？实习也这么辛苦啊？他说都一样，实习和实战其实一样。我说对了，去年你刚来实习的时候，不就是参加什么任务受的伤吗？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又说我想起来了，后来我们处请你当陪护。我说你还不错，还记得我是陪护。他说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说他们还告诉你什么了？就是关于我的。他说你工作挺负责任的。我说还有呢。他说没了。我说没了。他说没了。我静静地看着悠悠，听着他喃喃自语的叙述。话到此处他停了下来，似乎和刚才的结尾一样，没了。于是我插话进去，你见周月就为了问他这些啊？周月也是这么问的，他问我还有别的事儿吗？他说他现在很忙，以后有空一定找我，让我谈谈他治病的事情。他说他挺想知道他住院的三个多月都是什么样子，想知道一个没有记忆的人，一个像小孩那样什么都不懂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他说那时候的情况别人也跟他学过，但他还是想听听，说听听挺好玩的。 你们就谈了这些？ 没有。后来他要走了，我就告诉他，我找他不是闲聊来的，我有正事儿，我是为了一件正事儿专门来的。他听完了就站下了，问什么正事儿？我说是关于信诚公司那件事儿。周月马上就有了兴趣，他问我说：“你好，考虑好了吗？你了解到什么情况了吗？”我说：“对，我了解到了。”他一听，马上让我到里边去谈。他带我进去了，进到一间办公室里，让我坐下来，还叫来了他们那位王科长，他们一起听。 悠悠说到这里，让我心下安静。看来他与周月密晤并非纯为旧情，而是另有目的。我当然赞成任何公民都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甚至以国家社稷为重，大义灭亲。但悠悠此番忽然去见周月，忽然谈到信诚公司，却让我非常惊疑。我惊疑的不是悠悠来见周月的目的，而是他要举报的动机。如果仅仅因为和林信诚发生了几句口角，如果仅仅为了讨得周月的欢心，似乎就有些令人不齿。于是我不无担忧地问道，你和他们谈了什么？ 我告诉他们林信诚已经把公司卖掉了，他不懂得怎么经商办公司，也没有兴趣经商办公司，行贿受贿的事儿他都做不来的。他爸爸在世的时候他从来就不到公司去，他爸不在了他也就去过一两次，他不去我也就不去，实际上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所以呢我想来和你们说一声，你们别再查他了，信诚公司马上就和他没关系了。我不是诚心不帮忙，而是我已经帮不了这个忙了。 悠悠找到周月，对他们说的这番话让我前后左右细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悠悠这样说究竟是为了信诚，还是为了周月，还是仅仅为自己。总之这一番话表现出我未曾预料的一种智慧，表面上是替信诚说话，实际上他讲的情况对周月他们很有价值。悠悠看得出来， 林信成要出卖公司的事情，公安方面并不掌握。他们脸上的表情，既吃惊，又有些茫然。王科长还不相信地盯着他， 把公司卖了？卖给谁了？ 悠悠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说，公司业务方面的情况，他从来不打听。王科长咂摸了好几秒钟，眼神疑惑地看着悠悠。刚才你说的不去公司，你也就不去了。我怎么没太听明白啊？你说你已经不是信诚公司的人了，那你是不是跳槽不在信诚干了？这个问题是悠悠没有想到的，也是他自己捅出来的。如果他不在意在周月面前说出他与信诚的关系，前面就不应该那样露出端倪。从这一点来评估悠悠的智慧，似乎又大大的不够精明。悠悠一下子脸红了起来，他几乎不敢去看周月，但悠悠能注意到周月正在看着他，而且听他如何做出解答。我在林信成家帮些忙，他有病要人照顾，另外他家有个小孩，一个保姆顾不过来。王科长看着悠悠，周月也在看着他。悠悠看不出来他们看自己的眼神里面是不是已经把自己的意思完全听懂了。好在王科长没有继续多问，看了看手表之后便做了结束的表示。好，那今天呢，感谢你专门过来一趟，你提供的情况我们还要核实啊，有需要找你协助的地方呢，我们还会麻烦你的。不过有个要求呢，我们得跟你讲清。你现在啊去林信成家帮忙呢，我们也不反对，但我们和你接触的情况务必不要对外面去讲，更不能对林信成本人泄露啊，你明白吗？悠悠点头答应。我问悠悠，哎，悠悠，这公安调查信成公司的事情你肯定不会告诉林信成吗？那林信成也许很快就会成为你的丈夫啊。悠悠在沙发里坐正了身子，扬扬头，把刚刚洗过的头发向后一甩，他的声音和他的动作同样干脆。当然不会，我既然不会出卖信成，那就更不会出卖周月。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